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听日。聽日嘅戰況 喺呢個錄音之前嗰日、 啊、之前兩日，咁我哋咧就呢個戰南聯挑戰呢個 本土行動啦，你背叛啦， 係咪聽過先？唔可以嗌佢個本土行動隊，佢係皇后碼頭隊。 皇后碼頭 點解皇后碼頭隊咧？點樣成立嘅咧？因為咧當時陳景輝班撲跟本土行動班撲街咧，即係連包括小弟咧，就喺皇后碼頭踢波。 啊！ 嗰度捉埋罗永乐啊，周仔啊，嗰啲 落海啊， 其实将波踢，不停咁将波踢落海，不停咁撩翻个波上嚟，好犀利噶！我哋可以撩翻个波上嚟噶咁样，所以咧，就系嗰度成立咗个皇后码头队嘅，系本土行动成员成立皇后码头队， 系， 所以听日咧就战南联挑战小弟嘅本皇后码头队系啦。咁、所以呢因為本土行動呢班有書生嚟㗎嘛，咁而家你哋呢啲囂悍善戰㗎嘛，知唔知明白 唔明啊，我都係書生嚟 㗎，我知道書到身㗎嘛，先咁呢冇辦法啦，咁我就喺我要幫阿皇后碼頭嘅對返戰南聯嘅，咁當然啦，我盡量會讓你哋㗎啦 ,ok, 啦 都成日要嘅要嘅，我手都唔換㗎嘛，所以我入咗波我就讓你哋㗎啦 ,ok, 咁即係我心係戰南聯嘅，好似上次我哋呢啲網友俾人屌我唔出聲，但我啲心係我哋班戰南嘅 ,ok, 就咁解得咁簡單嘅。又星期六講上個禮拜六嘅報告啦， 上個 禮拜六終於過咗夜啦， 又唔係第一次去都過夜過。 係咩？ 哦， 你咪冇鑊斷片嘛你。 對得住過夜的 是嗎？哎呀死了，記住 你就斷片了，那就 你 跟住因為第二次 原來你真的有一次，你真的有一次是過了夜，就第二次的， 第二次沒有過夜咯， 是嗎？ 哦， 嗯、我以為你次次斷片嘛，佢慣咗斷片啊嘛。 但係今次佢阿仇仔個過夜咧，係值得紀念嘅。 又要紀念。 點解咧？ 因為同我哋最受歡迎、 最受歡迎嗰個寶妹， 係啊，寶妹啊嘛， 咦咁快冚咗落嚟？ 我呢啲冇腳雀仔，通常都唔會理嘅。 我先至聲明我冇冚㗎，同你。 唔緊要嘅， 我再講一次， 我哋好快都冚埋一齊㗎啦，我話俾你聽。但係大家，你搞咗咗李宇未啊？ 邊個李宇？ 李宇，你紋身啊？紋身你？ 哦，唔係李宇，唔係我噶，李宇我冇搞啊。 咁耐未搞啊？ 太多啦，即係排隊都排唔曬啊。係啊， 紋身 OK 啊， 就呢次紋身啲頭髮整得直嗰個。 係， 我成日想強姦我㗎。 係啊，嗰個叫東東。 哦，嗰個東東， 東東東東，你聽 唔聽啊？東東嗰晚就我哋有個網友叫 John 嚇， 係啦， 幾大件嘅。 系， 咁我警告你， 好襯噶啦！ 我警告你喎， 系啊系啊， 你少啲，即系我话呢只癲馬嚟嘅，咁我兩講你真系拆旗都拆就好嘢，唔好墮馬。 咁巧咧，我又警告佢喎， 系咩？ 我就話：「喂，我警告你啊， 要 呢個超級殺下人， 要有啲功夫啊呢個。 系啊， 但系真系唔知系咪希望越大就失望越大。咁我又同佢講話：「屌牛哥，罰我如是啫，即系講乜嘢？即系話我斬。 唔係喎，佢俾個賽後報告我，即系冇擺上網，佢都話即係幾 OK， 唔係得，唔係要 殺殺即係 幾殺。 我同佢講係咩咧？搶姜啊條女，話搶姜啊條女，大佬你講少啊。跟住佢話牛哥都不外如是啫，不外如是即係話唔搶姜啦，即係我覺得搶姜喎，哇咁大撚鑊。 嗯， 即係我即係 要檢討啊， 我唔掂啊咁樣。 唔係最開心係啊邊個嘅？即係最開心就話。阿強尼啦， 係啦，從此不再黑王啦 ，OK， 同埋阿志啦，咁啊終於好開心啦，第二朝見到嘅，我最開心見到兩個好開心嘅， 你知唔知咧？ 同埋仲開心就係咧，阿志竟然打俾我，佢話今日嘅事啊，咁佢話 仲想 我聽日咪仲想。人哋聽日約咗上次嗰個女仔 翻唱， 聽翻唱 玩啊！ 屌，真係值得可喜可賀啊！ 戰男即係去到邊度都係殺到邊度， 哇！好犀利㗎！嗱，我話俾你聽，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啊， 你 講翻黑王啊，唔好意思，唔係，而從此都唔係啦 ，OK？ 咁樣你知我好關心網友㗎啦，冚家阿產咁一食早餐咁樣，我見到黑王咗，唔係見到強尼嚟，係戒慣咗啦嘛，咁樣我話我口型啦，幾多 Q 啊？ 跟住佢充滿自信啊，即係嗰個好似啱啱咧姨媽導完咁樣咧，充滿自信活力啊，充滿俾兩隻手指我睇，嗯，即係佢樣好囂咧，兩次。 唔係好，我都諗大佬唔係好巴閉嘅。 正常嘅。 強力強力上次嗰個就係、是、唔係媽咪帶入嚟嘅。 啊 嚇，但係我嗰扎嚟嘅。 唔係啊， 唔係係我扎 selection。 強力嚟嗰次嗰個係。 尋晚嗰、那個，唔係嗰晚嗰、那個。 嗰晚嗰個 係、哦、我嗰啲 selection 嚟嘅。 啊， 係啊，即係就唔會差到去邊咯。 咁我哋冚埋阿強力嚟啦，強力嗰次。一 Q 算數乜？我試啊，我試我梗係唔會早走啦。我話咗佢真係冧，真係嗰條女真係幾撚冧，又跳曬舞啊！你知啦，見到啦 嚇。你個 dancer 啊 ，dancer 條腰真係 dancer 又係同阿東東一樣啦，整咗整嗰啲頭髮咧得咗好多咯。 唔係我 原來佢係唔可以金頭髮嘅， 係啊， 金好多。 咩顏色唔緊要，最喺床上功夫 OK 嘅喎。咁樣不強理你啊，就話佢架山幾好堅嘅。咁、嗯、我覺得，但我覺得略肥嘅，因為覺得你話實前 dancer 嚟㗎嘛，係咪先？咁應該 即係好退役 dancer 啊嘛，因為朗拿度都肥咗啦， 真係先 朗拿度未退役都肥， 未退役都肥㗎喎。 咪係咯， 真係咁啊！真係要 keep 下， 買少少肉地好。 但係咧，仲要講下嘅，咁嗰日咧有人搞事嘅。咁我哋阿長毛文咧，搞事搞自己咯，好簡單啫嘛。 點樣搞 事啊？佢生日㗎，其實咁啊，佢呢次咧，其實你除咗係玩，係我幫佢慶祝生日嘅，當然啦，費事你哋啲網友破費，我費出聲啦。 係， 咁我私人整咗兩嚿水利是俾佢嘅，嗱、 嗯， 所以佢好平嘅就呢次，佢、嗯、呢次計扣翻我封利是好平嘅啫， 係 平咧，佢諗住係仲平嘅，佢諗住齋台台， 嗯、 就揾你平。 嗯， 啊就劈啊，嗰次唔知又放啊 super pick fan 機飛機嗰、那個， 交代少少先， 係啦。 呢、這個就即係係佢嗰晚就話成日就追住我啦、 嗯， 就要揾翻即係 super pick 嗰兩個女仔。後屘我哋冇揾到嘅，咁但係其實即係唔係呢件事我就唔打上個節目度講啦。即係如果阿長毛文有興趣咧，就 call 下我咯。 揾翻啊！揾翻啊！ 我即係喺度簡單講就係、是、即係我已經揾到嗰個答案，跟住即係亦都算係即係。了結咗件事啦，但係啊，究竟個來龍去脈點咧，就費事喺度講。 即係幾時 啊？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嘅咧，就 call 下我咯。因為我阿長毛文就好想，即係好想 報仇雪啊！報仇雪下， 係啊，報仇雪下。咁但係 係 啦，即係總之事後啦， 點樣都好啦。我一問翻你咩事啦？其實我 get 到啲㗎啦。公雪公有理，婆雪婆有理嘅，大家明啦。 係啊 ，OK。咁啊，講下長毛文啦。咁我冇啦，因為劈走啦，因為佢揾唔到殺父仇人啦。啊，唔 係， 揾唔到殺啊，消不逼嘅仇人，唉，殺父仇人。咁啊，心有不甘啦。阿冚家產佬，我哋嚟劈，聽講係咪？ 佢係啊，我同佢劈咗好耐。 佢都劈得好劈得下。 好劈得下，佢好撚中意劈嘅話，即係咧，佢曾經同我講過咧，即係朱元妹啊。咁朱元妹收五嚿噶嘛，係嘛？咁啊，佢話阿牛嗌佢出嚟咧，我賺咗一嚿。嗰嚿水唔使講啦，劈得噶啦，肯同我劈得噶啦。咁我每次過夜都俾四嚿啫喎。我已經係壓骨頭啦，下次嗌朱元妹嗌埋嚟啦。OK。 佢係好中意揾人劈嘅， 好中意揾人劈嘅。咁咧就係佢搞事都搞到你哋啦，搞埋我， 搞唔到我， 搞唔到我， 搞唔到我， 佢冇揾我劈， 哦，真係大鑊，唔挑戰佢咯， 劈得啊嘛， 啊， 挑戰佢咯， 仲有先，搞到我啊，搞到我咩知唔知咧？我入三次，嗰晚，出一次，我朝頭早個 Q 先出到嘅，但係哇，真唔會揾都出唔到啊！即係朝頭早刷完牙頭， 你練緊呢個彩音土壤啊， 刷完牙頭嘔翻啲嘢出嚟。 唔係，仲有一個人要講喎， 就邊個？ 就係呢個村長喎、 啊，村長 村長呢個口爆七次以上事件喎、 啊，口爆記住啊， 係口爆， 就係俾邊個搞咧？爆咩？就 爆咩？ 邊個搞佢？ 幫眾爆添啊！ 長毛人搞佢啦， 唔係聽聞啊，佢有阿村長周圍搞人，咁如果我睇到就好似係搞到去毛主席嗰時，俾毛主席搞到出事咯， 係咩？ 唔係 長毛文咩？ 唔係長毛文可能係早少少，但係最出事嗰陣時係佢就搞毛主席咯。因為我仲好聽得好清楚就係阿毛主席話：喂，你搵啲女搞啊，你搵個搞去死緊喎！ 咁得，我係要教你咁樣咁樣咧，我睇住佢死啊！ 咁結果就 咁佢就係咁點口爆七次啊？ 燙 止七次嘅啫，唔係佢係好精靈咯，即係嗱，我哋嘔咧，我哋飲大咗嘔咧就一鍋過噶嘛，係咪先？即係總之將嗰晚有咩食過啊，諸如此類啦，全部嘢 盡曬啦， 好曬出嚟啊！佢就唔係嘅，佢係喺成個過程咧，由我哋跟住我哋去食宵夜啦，佢又嘔啦，喺車度坐咗即係由魅力去食宵夜，跟住再由呢個食宵夜翻酒店，全兩程車都嘔。咁然之後翻到去酒店第二日，阿中管仔話俾我聽，又喺間夜喺間即係房嗰度又嘔。咁同埋咧， 佢嘔咁多次， 唔止七次。佢仲最過癮就係喺個食宵夜嗰度咧，佢仆咗喺度啦。我同佢坐埋一圍噶嘛，你坐第二圍啊嘛。佢突然間扎起身，跟住然之後咧起身就行去我哋張台後邊。咁我哋就問佢： 唔好咁講，佢揾條柱啊，好似狗咁 樣。係啊，佢最可愛就係問：喂，你去邊啊？佢話去廁所啊。佢嗰個所謂廁所係喺我哋後面。嘩，我哋即刻好快咁樣趕唔切呢，嘩，張台推遲，因為佢係直喺我哋後面，就咁 就係廁所。 係呀，同埋呢佢有個特色囉，佢嘔呢嗰啲嘢同我哋通常嘔嗰啲物體唔同㗎。 唔係同佢同我哋食嗰啲嘢。 佢好清純㗎。 佢嘔返啲啤酒啊， 透明㗎，水啊透明。 佢飲啲啤酒係嘔返水出嚟。啲酒精蒸發咗㗎啦。 係呀，真係好少啊，你知我哋嗰啲嘔出嚟咧，哇！ 一劈二劈啦， 但係我陣味根本就揮之不去噶嘛， 佢冇乜味噶喎，因為佢不斷咁就喺我哋食粥嘅後邊嗰度咧，就當咗嗰度係廁所，即係我哋一路去食粥，佢就喺我哋後邊嗰度咧就去廁所。 我啊盡量咧喺個手揾耐力咧挖佢個胃啊嘛，挖翻空氣出嚟喎，挖到好辛苦啊，咁佢。抵多抵佢死嘅人， 佢起碼酒佢口爆十次啊！真係 係咯，係真係唔係佢飲到咁多咧，下次應該收佢貴啲嘅話，真係咧 係 啊，係啊，因為點解咧？ 但係好明顯佢冇食嘢喎，啲嘢都係精神。 唔理㗎啦，一智能基金咧呢次咧係史無前例嘅低收入啊！ 幾驚啊！要蝕 係唔使。佢爭啲要蝕㗎，如果嚟多個哥頓我蝕嘅咯，真係蝕啦，咁啊！ 飲咗幾多單埋單 點知啊？ 唔知你埋單㗎喎大佬。 短咗片囉。 喔。 我永遠都唔記得。將我攞咗發票㗎俾咗毛主席㗎。毛主席可能知啦，我俾咗錢就唔知㗎，你知啦。我就要俾啲DJ 六嚿，嗰個擦鞋仔嗰個工嘅，我就要俾我又俾一嚿。唔知點解點解俾佢哋一個工嘅俾一嚿，俾廿皮咪算囉。冇事啦。點解平時唔係賺咁少啊？真係智能基金。咁呢次呢就因為呢我哋個賠償啊。我打爛嘢。五萬都俾 整爛嘢， 整爛嘢， 呢個我就唔知啊。 呢次奇蹟地喎，整爛嘢嗰個唔係我嘅， 係咯。嗰個整爛嘢嘅理論上嗰個我知邊個啊？係小妹啊，小妹坐我嗰張埋只凳咧就爛咗。 唔係其實我 其實要小柒佢添啦，仆街！你將咁嘅凳嘅竟然會坐得爛嘅，係咪抵屌啊？你話 我講個情況俾你聽啦，你知啊，我哋散 band 埋一單，我梗係閃㗎啦，係咪先？送班兄弟落去落街，就等你哋啲大哥全部落曬嚟先啦，跟住一次過搭車食宵夜㗎嘛。咁啊落曬嚟，咦？傑斯都無主席啊嘛，你班人死曬咁樣。咁我係即係作為呢個領導咁樣，我係行柴屈上去了解下情況先啦。咁我見到無主席喺度嘈啊。佢就馬騮飯啊，咁我咩事啊？張凳爛咗咁樣呢，佢叫我死鳩喎。咁而家傾咁樣嘈緊囉，咪咁上下啦話唔嘈緊囉，咁樣如果佢傾緊啦，咁你可能都斷咗片㗎啦。 冇啊，唔知嗰時。 唔係我都唔知，我 冇斷片，不過我完全知有件 咁。 你落咗去。 傑斯未走，傑斯未走，係毛主席喺度啫。毛主席傑斯仲喺房度㗎。跟住我諗，嘩死撲街啦。我只有兩種諗法啫。一，我就喺樓下嗌返個成班 人。咁梗係嗌返上嚟屌柒佢啦。 喂大佬，人哋有曬女喺度，咪屌柒啲女好過啦。第二就諗住時撚啖俾錢。咁我就採咗第二個啦。嗱兄弟屌閪呀，冇街呀，揞咗四嚿。 其 實應該理論上呢點都要講下價嘅。唉，連價都冇講，仆街揞四嚿。走，出去點開，出去點開。 唔係呢個都係方法之一嚟嘅。當然啦，即係譬如阿壽仔又會覺得 喂，好唔合理囉。 好唔合理囉。 嗱，我講個真人真事嘅經歷。我就嗰陣時喺廣州去。 我同你講嘅先啦， 有冇可能小妹會坐爛得嗰張凳啊？嗰張凳根本原先就爛啦、啊，話你聽。 呢、這個你呢、這個另外一個啦，即 係你嗰個， 即係我就我自己飲酒，我都曾經，我都成日同你即係新識朋友講，我飲一飲到咁上下，邊起上嚟就玩得好好鬼喪嘅，亂 Q 曬龍。我就曾經試過咧，就係、是、飲醉酒之後咧，就掹咗人哋啲薄芒嘅電視嗰個火牛。 咦？咁似我嘅、啊、你？ 啊、我成個火牛掹咗啦，你知我點做啊？ 係。 我就將佢擺落屎坑，就諗住想沖走佢， 係 啊，跟住發覺沖唔走，係啦，就跟住唔 Q 理佢啦，跟住咧，到埋單嘅時候，嗰啲 waitress 就揾到啦，跟住問個火牛喺邊，跟住好緊張佢哋，跟住好驚啊，跟住話我話唔使驚喺個屎坑度啊， 我就試過個同你差唔多嘅經歷㗎，咁我。喺呢個好似喺番禺玩㗎、啊、不過好多年前啦，咁然之後呢玩到咁上下呢，玩到又係成班人癲咗之後呢，玩撒盲雞，跟住、 啊、 玩撒盲雞呢，有條粉腸呢踩咗上去電視機度踩爛咗，成架踩爛咗，跟住然之後呢我哋就成班兄弟好合作咁樣啦，唔知點樣呢將架電視收飾到 好似冇爛， 收飾到好似冇爛咁樣，跟住呢就將嗰啲踩爛嗰個地方呢、嗯、又搵啲布鋪住佢呀，擺返門翻咗。跟住就埋單走人咯， 就過關啦你㗎， 過關我冇話過唔去咋嘛， 跟住我呢啲好誠實嘅，我就擺咗落去囉，跟住一拍落去咁就梗係燒啦，一插著就梗係燒啦，咁燒咗嗱，我呢個咁嘅火牛，即係正路你我哋去碌卜買個火牛都要四五嚿水啦， 唔使$82咁嘛，嗰啲火牛 咁都係賠兩嚿水啊！佢叫我，咁、哦、我覺得好 reasonable， 咁 OK， 我就即刻賠。屌你老尾，你跟住同我講你嗰張咁嘅爛 Q 凳，你話當我真係我自己，我攞嚟玩 Q 爛咗，你叫我賠四嚿，你真係搞錯啊！我去大石家私城，屌你咪買張梳化啦四嚿。 唔係，因為時間緊迫，細佬緊迫， 即係我 唔係我緊迫，細佬緊迫， 錯唔曬嘅。 係， 我即係嗰啲錢都係 同埋耗屎耗咗耗咗 攞佢啦， 即係都係方法。 同埋唔基金少啲咪少啲咯。 但係嗰個貪名好，佢就擺明好似恰你人少咁。 但係自然基金其實咧有樣嘢講啊，即係下次咧我會逐個收錢嘅時候咧，我會逐個驗清楚啲人民幣。 嗯， 因為唔係人哋唔係等緊俾假嘅。 我唔係，我咁講，即係佢就唔知。咁咧，其實你 其實 上幾次咧，我都賴過嘢噶。 嗰張爛凳處理，其實你做一個方法嘅，你應該啊，喂，趙師弟過嚟咁樣，你墮靚咁樣，然後咁我擺低我喺嗰度搞掂佢啊嘛， 咪走咯， 宵夜咩？食宵夜咩？ 我又唔會趕住咩小西噶，係咪先？ 唔係㗎， 最緊要公謀啊！ 我都係咁啊，唔知點解，好鬼邪嘅。咁呢次咧，咁啊，我同阿 Dancer 啊，係温泉啦，冚家產就有電話響。咁呢次我揾正啊！我屌你咁樣奔奔落緊啊，等等奔奔落緊啊，收線。咁我唔知邊個嚟嘅。咁第二朝我問翻有冇網友打俾我咧，就冇嘅。咁你哋有冇打電話俾我？ 可能 梗係冇。 可能你阿媽打俾你 啊！我奔奔落緊打俾我，你有冇搞錯啊？即係等等啦，大佬。 佢總括嚟講就冇乜邊個出事嘅都。 出事啊！有出事。另外有一個光頭嗰個咧就出事啦。佢出咩事咧？佢係想揾翻我上次搞嘅 AV 老師啊嘛。 嗯。 啊，即係兩出兩 Q， 唔係兩擔兩 Q， 一個 massage 嗰個啊嘛。 揾唔翻邊個光頭？ 一個光頭嘅咧。 兩個咪阿志同阿 John 咯。 面瘦啲嘅，瘦咗啲嘅。 哦。 嗱嗰個 唔冇印象。 因為咧，我俾一張相佢咁啊，話你咪要呢個啊？我點樣揀啊？揾成場揾唔翻。咁有冇辦法搵返呢？其實我有電話㗎，我而家先知喂先肯做個兄弟啲。 咪我覺得分享一下啦，即係有時呢一齊大家出嚟玩呢，其實有時即係去 K 場啦，唔係一定係魅力㗎，即係有時有啲攻有其中一個攻略呢，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啊，就係話唔好太過有，即係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就唔好太過有好多期望。我唔係話喂，唔係話咩嗰度好差或者點，即係魅力係其實 anyway 係唔差。但譬如話，你好似嗱，其中呢個都係個例子，就係話你特登話要去揾有一個咧，我話俾你好邪 嘅， 你從即係就算係我都係咁講，成日。你特登要揾嗰個就係揾唔到，咁你話哎揾唔到，你就要即係去熟悉佢點樣去釋放自己，即係 即係啊揾唔到就算。 哦，係啊， 就去再揾第二個。即係我發覺有時有啲 應該係點樣 咧？唔係成日出嚟玩嗰啲咧，佢就會 上心咗， 係、哎、啦，即係揾唔到， 有所失， 好似、啊。然之後咧就心理上就啊、哎、見到個個都唔啱嘅，諸如此類，即係會有咁嘅心態咯。呢、這個其實係應該放低。 其實冇嘅，我自己都係咁啦。我以前話揾阿 Dancer 噶嘛，第四輪先出嚟啊嘛。佢成有第二輪已經上架嘅，第一輪我已經上架啦，即係話未第一輪未到傑斯有件我上架，坐你隔離嗰個。喂， 我个 点我个， 我觉得边个系第一件？ 你坐个， 我坐嗰、那个， 你坐好早已经坐喺度，佢坐你隔篱嘅。 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啦。啊，嗰、那个 但系 overall 我嗰九件啊，我觉得系 OK 嘅。 其实嗰九件都 有啲网友就 miss 咗啦，都系嗰、那个点解我咪集队嗰阵时咧，我哋开 brief 嘅，点解咁强调咧？即系我都明白，就话有阵时即系个个真系会即系我咪好我首先好强调一样嘢噶嘛，我对我同所有啲兄弟讲话嗱，记住如果咧我我一件一件入嚟嗰啲揾我嗰啲咧，就系、是、我嗰啲 selection 嚟噶嘛，咁、我就。话你就要，你就要 留意啦， 因为嗰啲我真系想佢哋拣嘅。其实因为我知道嗰啲系 O K 嘅。咁、好啦，咁但系咧到最后咧，其实九件如果我冇记错，都系得四到五件系拣到嘅，其他都系唔得。咁始终都系嗰句就系咩咧？系好多网友点讲都好，佢都会觉得系蚀底咗，因为佢觉得喂，我拣咗杰斯仔嗰啲。我人真係下日話冇啊！哇，真係十 round 八 round 媽咪帶入嚟嗰啲冇我份㗎喇喎， 係咯， 就會覺得蝕底咯。咁呢個真係，呢個你冇辦法啦。呢個我真係教唔到你，你過唔到自己就唔得㗎。 唔係，即係譬如好似澳門玩法啫嘛。我坐得件先，坐住件 OK 嘅先，跟住慢慢再夾啊嘛。坐多件得兩嚿啫。 講咗啦，咁但唔係，但係呢個係每一個人嘅選擇。 我都試過坐兩件。 係啊，即係有啲人係真係唔中意坐兩件， 或者覺得一個心態， 或者佢覺得坐兩件係嘥錢。呢個冇得講嘅，咁但係就係話，始終都係 咪先坐兩件就嘥錢，咁揸兩件就唔嘥嘅，成日諗住咁 帶兩件翻去嗰啲啊， 係咯， 都唔係，仲有一個心態嘅，真係有一啲係即係我都識一啲朋友會係有咁嘅心，即係咁嘅心情係， 唔係一定有， 每一次都有呢啲，即係其實佢自己有可能其實見到有啲 OK 嘅，其實 OK， 但係嗰個心態就始終都係睇到啦。 係我哋過來人咧，我哋都經歷過，即係我哋以前都係，我都話我 呢啲好 以前，我哋喺澳門玩嘅時候咧，就都係一樣嘅，即係澳門以前最鼎盛嗰陣時咧，第一 round 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十條友去，我擔保話俾你聽，起碼八條友係揀到嘅。但係我哋以前後生時都係咁嘅，喂死啦， 揀到 第一 round， 喂一揀咗冇啊，喂打澳門時仲大鑊啊，冇咩二五八嘅，一揀就一叉嘢㗎啦，你真係再坐一個就兩叉㗎啦，大佬。咁你第一 round 點啊？死啊！呢、這個真係面臨一個好大嘅，即係人生嘅一個轉捩點嚟啊！直 我唔係㗎啦，中意我揀咗先咯，我都揀咗先㗎。如果澳門 咁樣揀，唔係我強啲。你如果譬如喺東莞嗰啲， 跟住咪唔實體咯。 即係如果係啦，我實我講緊嗰個問題，其實有時唔係個錢嘅問題，即係係個性格嘅問題，就係話 好多時。 唔係想蝕底 嘅， 係一路咁樣磨，中意磨嘅， 係 都係中意磨，唔係啲死都唔 係因為心多嘛。呢個第一個特性，第二樣嘢咧就一定係一都多少咧有啲係同錢有關，另外有啲咧就係、是、喂，有啲咧就真係你冇辦法嘅。佢生成係真係佢淨係中意坐一件，佢係 handle 唔到坐兩件，咁佢一揀咗一件就死㗎啦。佢又喂，第一下一次嚟嗰啲咧冇佢粉咧，佢就好似蝕底曬咁樣咯。咁所以即幾種情況都會有咯。 唔係我都 嘅揀女係一個技巧嚟 嘅。即係如果玩得識途老馬咧，即係你嗰啲第一彎已經揀咗㗎啦。 係啊， 好似上 次阿大的咪係咯，大的 你冇話啦， 典型咯。 上次第一次揀李宇， 係 嘛？咁啊係第一彎嚟㗎嘛。我見到冇人揀你魚喎，就因為佢一入嚟啊，我已經見到佢噶啦，得我呢件咁樣啊，咁啊唔緊要啦，但係都養兄弟先啫嘛。咁我咁啊，因為佢後邊都有幾件唔靚嘅，揀，我見到你魚走，哇黐線位撚走啊，哇捉住你死 啊嘛！嗰次係我 真係我真係奇怪到震啊， 係 即係講真，如果你有少少經驗嘅。你識頭老馬嘅話，你見到呢啲揀緊㗎嘛，你又要睇咗話 有幾種心態， 所以有時揀 緊。你有時又講返又係，你有時會讓兄弟，即係個心態又會覺得啊呢彎咁就讓俾人揀。 我就好簡單㗎嘛，你如果嗰條你真係走嘅， 去到尾就有時就話，喂點解就算係你自己覺得得，跟住又話，咦個個都唔揀，個個都唔揀就話，咦？會唔會人哋覺得唔得咧？咁個個唔得，誒，不如我都唔好揀啦。即係有一啲咁嘅心態咯。 有好多網民聽緊呢個節目啊，嗱，譬如其中一個啦，包括朗尼，朗尼一定會聽嘅節目啊，朗尼。 朗尼大力推薦嗰件都冇人揀啊，係拗曬頭嘅。不你可能醒唔起係邊？ 我揀咗咯， 嚇、 啊！我揀咗未先嗰首？ 咩？ 我揀咗未先？ 你唔係好嘅，總之我唔計你在啦。你條友、因為你條友成日周圍玩咧，我唔知你去邊，唔知去哪吒咁樣噶嘛。你 一係就打波，一係打牌。 我邊度理佢啊？咩成日喺波樓，又唔知去邊嘅。 一係着，一係着。 但係好，真係即係真係㗎嗱。如果朗尼聽到咧，嗱朗尼而家即刻反應，搞撚錯啊，都唔揀。真係㗎，嗰件極品嚟㗎，但都冇人揀。係啊，奇景嚟㗎。 OK 啊，點樣好啦？留翻啲下一節再同你傾。 好。